今天要走，我只得一个要求，求别意，临行时又回首，无谓说告别后，或许也可无谓再望我，我会哭哭出河流。 今天要走，你今天要。